交往的巡视，就是说，在这样与标志同行之际，巡视追随着标志的显示，把当下围绕着周围世界的东西带进了明确的概观。巡视概观并不把捉上手的东西，物理说他获得了周围世界之内的一种定向。用具的经验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指向标作为一件属于车子的用具来照面，这时无虚乎已经揭示了它的特殊用具性质，它要显示什么，它如何显示，这些可能还是完全不确定的。然而这样照面的东西并不是纯粹的物，对物的经验要求对用具的形形色色获得它特有的确定性，这同对用具的经验相反，它切近发现的用具形形色色同样是很不确定的。上述方式的标志让上手事物来照面，更确切地说，它让上手事物的某种联络成为可通达的。其方式是操劳交往取得了并确保了一种方向，标志不是一种同另一物的具有显示关系的物，它是一种用具，这种用具把某种用具整体明确地收入巡视，从而上手事物的合世界性便随之呈报出来了。在征候与预警中，正在到来的东西显现出来，但这个显现的意义并非某种将现成的东西添加到已经现成的东西之上，正在到来的东西是那样一种东西，我们使自己对它有所准备，或者我们原来在从事着别的事情而对它不曾有所准备。借助遗迹巡视便可通达已曾发生过的事情，提示则显示出人们当时何所在，标志首先总是显示着人们生活的何所在，操劳持留的何所与，以及这些东西都有何种因缘。在设置标志的活动中，标志特有的用具性质就变得格外清楚了。这种活动是在巡视上的先行事件中，并以这种先行事件为出发点来进行的。这种先行事件需要一种上手的可能性，即能够让当下的周围世界随时通过某种上手事物向巡视呈报出来。但是室内上手事物的存在具有前面曾描写过的那首守身自在裹足不前的性质，因此在周围世界中的巡视交往就需要一种上手的用具，这种用具的性质就在于能够承担起让上手事物变得触目的工作。所以在制作这种用具标志的时候，必须先考虑到它是否触目，虽然标志是触目的，但人们仍不是让它们随随便便的现成存在，它们是为了便于通达而以确定的方式配置起来的。设置标志并不见得要制作出一种根本还没上手的东西，标志还可以靠把一种已经上手的东西去做标志而产生出来。在这种样式中，设置标志的活动公开出一种更加原始的意义，显示不仅使巡视在制定方向之际可以利用某种上手的用具整体以及一般周围世界，设置标志的活动甚至还能起到最初的揭示作用。取为标志的东西为通过它的上手状态才能成为可通达的，例如农耕时节，人们把蓝风当作雨的标志，蓝风对于雨来说具有标志效能，而这种效能或附着于蓝风这种存在者上的价值，并不是某种附加物附加到一种已经自在的现成在手的东西上面，附加到具有某种确定的地理方向的运动气流上。在气象学上，蓝风大概可以作为这样一种只不过摆到那里的东西，但南风却绝不是首先作为仅指现成的东西存在，而后偶尔承担起预兆的功能。物理说恰恰是农耕的巡视以有所计较的方式刚揭示出南风的存在。不过人们会反对说，被取作标志的东西却先以就其本身成为可通达的了， 它在设置标志之前就得到把握了。诚然，人们毕竟发现它却已经以某种方式摆在那里。问题只在于，在这种先行照面之际，存在者是如何得到揭示的？它是作为摆在那里的纯粹的物得到揭示，还是恰恰相反，作为未经领会的用具，即作为上手的东西得到揭示？先前人们面对这种上手事物还一直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因而对巡视来说，它先前还一直隐藏不露。在这里，上手事物的用具性质还不曾通过巡视得到揭示，但即使在这里，仍不可以把这种未经揭示的用具性质阐释为单纯物性，仿佛对于那种把握仅仅现成事物的活动来说，这种单纯物性是先行给定的。标志在日常交往中上到手头，人们可以为各种目的以各种方式使标志触目。标志的这种上手存在和它的触目性质，不仅证明了切近上手的东西本来是不触目的，而且标志本来就是从不触目处获取其目触目。这种不触目是日常生活中不言而喻的上到手头的用具整体所具有的。上面所说的可以由人所周知的手帕饰钮这种标志为例加以说明。这个标记所要显示的东西，向来就是日常生活的巡视所要操劳的东西。这种标志可以显示很多事情，可显示最不相同的是种种事情，但这种标志可以显示的东西越广，对它的理解和使用越变越窄。标志之为标志，大多只对设置者是上手的。不仅如此，就连设置者本人也可能无法通达那个标志，结果就得设立第二个标志，以便使第一个标志能够为巡视所用。这样一来，不能用作标志的饰钮不仅失去了它的标志性质，而且还获得了某种切近上手东西的骚扰窘迫性质。人们也许曾试图用原始磁带大量使用标志、偶像与魔法之类来说明标志在日常操劳活动中对领会世界本身所起的优越作用。诚然，在标志的这类使用中，其所固有的标志设置活动不仅是为了理论目的，也不是以理论思辨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标志使用还完全停留在直接的在世之内。然而更进一步的审查将会弄清楚，寻标志线索来解释偶像与魔法，根本不足以把握在原始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的上手存在的方式。从标志现象着眼，可以提供下列阐释。对原始人来说，标志和所指的东西是共生的。标志不仅在替代的意义上能够代表所指的东西，而且标志本身其实始终就是所指的东西。标志和所指的东西值得注意的共生，倒不在于标志物业已经历了某种客观化，不在于它被经验为单纯的物，不在于它同所指的东西一道被错置在在手东西的同一存在领域里面。这种共生并不是先前孤立的主东西达到了统一，而是说标志还不曾摆脱所标志的东西，这样的使用还完全融化在向着所指者的存在里面，乃至标志之为标志还不曾能够从中解脱出来。共生并非由于开始出现了客观化，而是由于完全缺乏这样一种客观化。但这又等于说标志根本没有作为一种用具得到揭示。归根到底，室内上到手头的东西根本不具有用具的存在方式。也许连这条存在论线索对于原始世界的阐释也根本无济于事。物性存在论当然更不值一提了，但若存在之领会确实对原始磁带与原始世界具有组建作用，那么就会更紧迫的需要把世界之为世界的形式上的关联清理出来，或者说把这样一种现象的关联清理出来。这种现象固然可以发生种种形变，乃至在给定的现象联络中某种东西尚不是如此，或不再是如此这般， 但所有存在的命题却仍然能够从它所不是东西那里获得一种积极的现象意义。生命对于标志的阐释只是为了标画出指引而提供现象上的支点而已。标志与指引的关系有三重：一、显示是效用之何所用的可能的具体化，从而其根基在于一般用具结构，在于为了做指引；二、标志是上手事物的一种用具特性，从而其显示属于用具整体，属于指引联络；三、标志不仅同其他用具一道上到手头，而且在它的上手状态中，周围世界明确地对巡视成为可通达的。标志是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上手事物，它既是这样一种确定的用具，同时又具有指点、上手状态、指引、整体系与世界之为世界的存在论结构的功能。这种上手事物在巡视操劳所及的周围世界之内的优越之处就植根于其中。既然指引在存在论上亦是标志的基础，那么指引本身就不可被理解为标志。指引不是某种上手事物的在存在者层次上的规定性，它倒是在上手事物那里组建起上手状态本身。那么指引在何种意义上是上手事物在存在论上的前提？作为这种存在论基础，它又在何种程度上是一般